一回。 嗨，有没有想过点一首歌，找回电台最初的感动？聚会的时候点一首合唱的。刚换了工作，点一首鼓励的。 我的未来不是梦，我认真练过每一分钟。 谈恋爱了，点一首甜蜜的。 手牵手，跟我一起走。 你的故事，我的歌，点歌进行中。 来来来，点歌喽！看看平台上来报道的朋友们，静心爱，包括小岛、然然、阿尔伯特，还有王小喵、寒水之音、樊黎，还有谢谢啊，还有刚刚来报道的泪雨尘缘和今天忙完了工作可以边跑步边听广播的圆圆 Cherry， 欢迎各位。欢迎你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24小时都可以在平台上来点歌，我会在上节目前把你们的祝福和音乐一并的整理出来，在节目当中送达出去。在接下来的这首歌，我们要送出，这是来自早上7点33分春意盎然的点播，这首歌曲关于他最近的生活状态也有关系，我们来念一下他的留言好吗？春意盎然，他说，我准备离开已经工作了3年的公司了，对于一个奔四的人来说，放弃安定熟悉的工作，迎接新的挑战和陌生环境，一切又将重新开始，真的真的很需要足够的勇气。其中的原因有很多种，但是最主要的还是工作的心情和状态了，因为只有心情好了，其他的事情才会慢慢的变好。所以今天想在节目当中点播一首歌， Gala 的追梦赤子心。虽然说已经过了那个年龄了，但还是希望自己拥有一颗赤子之心，勇往直前。 充满鲜花的世界到底在哪里？如果它真的存在，那么我一定会去。我想在那里最高的山峰矗立，不在乎它是不是悬崖峭壁。 赤子的骄傲。生命的山羊不坚持到底，怎能看到雨季？ 追梦赤子心，还是让我想到当时杰克凯鲁亚克写过的那句话，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有一些声音就像咖啡和茶，触碰我们的舌尖，带着风雨归途的味道。 you, I wanna sing a happier song。 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 小时的暖心陪伴， 听见城市，听见你。 So all I can do is sing this song。 欢迎各位来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平台上来报道。跟我分享分享你最近的心情状态，生活的变化。刚刚的追梦赤子心也是来自一位即将告别旧工作迎接新生活的一位朋友。在这段片花之后，我要和你分享的一段故事是关于感情的。我终于不用每天盯着手机了，终于不用在洗澡的时候来擦手回你消息，不用聊天聊到凌晨三四点钟，终于可以好好的睡觉。最重要的是，我失去了一个可以让我撕心裂肺的人，放弃了才体会到你走了正好，不然我总担心你会走。烟花只有在晚上看才会比较绚丽，就像在对的时间遇见错的人，总会是一声叹息一样。这首歌来自 Aline， 他说 他静悄悄地来过，他慢慢带走沉默，只是最后的承诺还是没有带走了寂寞。的没有错，只是美丽的独秀太折磨。他说无所谓，只要能在夜里发 只是害怕清醒。等不到天黑，不敢凋谢的花蕾，绿叶在跟随，花开刺痛的滋味，心头不再怕天明。我想只是害怕 写信点歌的日子吗？你还记得电波中的感动吗？ 今天我也想点一首歌送给我的女朋友 啊，我们的结婚纪念日就要到了， 花更多的时间陪伴她成长。 北京上空一档午间点歌节目，你的故事我的歌，思萌制作主持，为你送达祝福。 在公众平台上看到李东跟我分享了他最近的状态，说心情不错，家庭和睦，工作也很顺利。哎呦，他昨天给我拍下来了这个在北京通县滨河大桥的夕阳的照片，能够想象到那个时候你在夕阳面前的那个状态还是蛮悠闲哈。还有在平台上的普雅说句心里话，欢迎都来报道了，包括这位叫做应该是没有名字的，看不到你的昵称，还有最好的时光在路上，分享了他在飞机上拍下来的照片，很唯美。欢迎各位24小时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直接在屏幕下方的留言栏来写字点歌就可以了。这样的话，我会在每天上节目之前来把之前过去的一天当中的留言祝福整理一下，把这样的祝福在节目当中为你呈现出来。继续我们要下面送出的这段故事，这段经历也是来自圆圆 Cherry 啊，他说从昨天中午到晚上心情是大起大落。之前呢是跟着闺女一块儿去检查心电图，包括看一看尿检的结果，那个时候感觉心情不太好，有些担心。等到下午去取快递的时候呢，又发现柜门里面原本说有的快递，可是打开之后里面是空空的，所以很无语，觉得自己最近状态运气不太好。而再等到了晚上，等家人都吃完饭之后，一说医院那边的复查结果说没事儿，闺女在旁边用她的玩具木梳子给我梳辫子，我一边拿着手机录歌，那时候感觉整个心情又慢慢的恢复了。他用两句话给我说了一下那个生活的状态，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说之前担心的时候就好像生活是一碗汤，而我是一把叉子，怎么都没有办法喝出来。而等到这样的结果慢慢的放下之后，反而会觉得生活还是一碗汤，但我是一把勺子，能够抓住身边这些值得关心的人，能够抓住这些小的感动和幸运。所以今天也要把这首歌来自南征北战的《我的天空》送给圆圆 Cherry。 放心啦，之前担心的事情都不会有了，女儿一定会好好的。 再见我的爱， I wanna say goodbye， 再见我的过去， I want a new life， 再见我的眼泪跌倒和失败，再见那个年少轻狂的时代，再见我的烦恼不再孤单，再见我的懦弱不再哭喊。 All I wanna say hello hello， 我的未来 hello hello， 在无尽的黑夜所有都快要毁灭，

明晚维吾尔族歌唱家希尔艾丽将在国图音乐厅举办《在你的怀抱里》希尔艾丽爱的旋律情景音乐会，演出中既有希尔艾丽在元宵晚会上演唱的《爱的舞会》等自创曲目，也有塔里木《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怀念战友》等经典老歌。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家就在听见的方向。 那些随风而来的祝福和期盼，会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 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一个小时的温情陪伴。 你的故事，我的歌，你在这里， 你在这里， 我们听见你， 我们听见你，听见你。 欢迎光临，这里是北京上空一档能够在中午来点歌的节目，你的故事我的歌。你好，我是思萌，欢迎各位二十四小时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直接在屏幕下方的留言栏来写一首想听的歌，还有一段最近的生活状态，一段心情，或者是跟我分享关于歌曲你所经历的一段故事都可以，我会在节目当中为你整理出来，帮你把这份祝福和故事一并的分享出去。今天的下半时段的开场曲，这首歌是来自小木偶的点播，一首非常非常欢乐非常开心的歌曲，来自庾澄庆的快乐颂，来自小木偶点播，要把这首歌送给平台上的快乐一天。 快乐吗？我想一下， 快乐它到底是个什么？ 快乐其实没有什么道理的，其实很简单， Don't worry， 别担心，我们继续准备来点歌喽。 嘿，有没有想过点一首歌找回电台最初的感动？哦，点一首活力的，开车的时候点一首温暖的，复习考试点一首励志的，你的故事我的歌，点歌进行中， 点歌进行当中。来看看平台上这位朋友的回复，0137，他想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点播一首牛奶咖啡的《明天你好》。我要把这首歌送给我的五位大学好兄弟好室友，大学四年我们一起经历过挂科，又一起熬夜复习专业课。有一年进入考试周，我印象特别的深，通宵背书之后呢，六个人一块儿早上去食堂吃早餐，然后室友就拉着我跟我说，你胃不好少吃辣，那句话我到现在都还记得。其实男生表达关心的方式非常非常的简单，就他当时那样的一句简单的话，我能够听得出来，这就是四年室友的这样的一种关心和温暖。所以今天作为男生，我要把这首歌送给我的五位好兄弟，明天你好。 看昨天的我们走远了，在命运广场中央等待，那模糊的肩膀越奔跑越渺小，曾经并肩往前的伙伴，在举杯祝福后都走散，深深的都留藏在心坎。长大以后我只能奔跑，我多害怕黑暗中跌倒，明天你好含着泪微笑，越美好越害怕得到，每一次哭又笑着奔跑，失去一边在寻找，明天你好声音多渺小，却提醒我勇敢是什么。反方向走去，在楼梯的角落找勇气，抖着肩膀哭泣，问自己在哪里，曾经并肩往前的伙伴，沉默着懂得我的委屈，时间它总我从不曾失去那些肩膀，长大以后我只能奔跑。 事如书，我偏爱你这一句。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我想让你听见更多。 在这段片花之后，我要和你分享的是一首歌曲背后的故事。今天这首歌很熟悉，张雨生、张惠妹，最爱的人伤我最深，很经典的一首歌了。今天我们来聊聊他们师徒两人的故事啊。当年张惠妹在酒吧唱歌，听说张雨生要来，还专门准备了一首惠特尼休斯顿的 I Will Always Love You，希望把自己宽广的音域啊，包括演唱功力能够充分地展现出来。张雨生就坐在那儿听了大概有一个月的时间，听阿妹唱歌，然后最后才决定要写歌，要打造张惠妹。跟张惠妹签约之后，当时有一段时间公司里面的所有人都不看好张惠妹，但是那个时候只有张雨生力挺她，为他专门打造了两张专辑，姐妹和 Bad Boy。 这两张专辑让张惠妹一炮而红。其实中间两个人也很有缘分啊，比如说张雨生曾经有一个同样爱唱歌的妹妹，这个可能很多朋友都知道，包括写的那首《大海》也是。可能当时也是在张惠妹的身上看到了妹妹一样的那种青春洋溢的影子。还有一点，张雨生的妈妈叫做张惠美，美丽的美。很难说会不会因为这一点让张雨生觉得张惠美更加的亲近呢，因为名字里面只有一字之差。好吧，让我们继续回到1996年，重新再来听一听两个人的首次合作。这首歌最开始收录在张雨生的专辑里面，后来也是因为这首歌让我们听到了一个肆意宽广的声音，张惠美。 夜来的无声，爱情散的无痕，刻骨的风卷起心的情门，吹去多年情分，只剩我一人， 两朵孤单的魂，灰心的夜。心的沦落人，像你在这伤感的城，我最深爱的人伤我却是最深，进退我无权选择，静静关上心门，留下片刻温存，只怕有来生，我爱的依然。 我最深爱的人， 那天什么时候会来我不知道，但我会和他站在一起，因为我是他的父亲。 父亲节快要到了，请把藏在心里的话讲给父亲听。你的故事我的歌，帮你实现愿望，我们将邀请你来北京音乐广播为父亲录下你最想说的话。请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父亲报名参与录制有声家书，送给父亲一份值得收藏的礼物。长大了渐渐明白，距离天空最近的地方是父亲的肩膀。一直以来父亲在家里面始终都是一个不善于表达的那种超人，默默地为家庭付出，但是却很少表达出想念和关心。而我们也缺少一个机会来向父亲表达心里的爱。所以父亲节快要到了，你的故事我的歌正式邀请你来到北京音乐广播的录音间，为父亲录下有声祝福，一段发自内心的录音，一首送给父亲的歌，还有一张你和父亲的合影照片。我们将这些制成独家定制的精美 CD 作为礼物送给父亲。也许父亲不能够天天见到你，但是只要能听到你的声音，陪伴一直都在。所以欢迎各位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父亲，你就会收到一张图片，同时呢它上面会介绍具体的参与方式来报名参与录制有声家书。今年的父亲节我来陪你，让声音更温暖。所以今天节目呢，最后的用这首歌来自许飞的父亲的散文诗来结束。如果说你想要听到我的更多声音，也欢迎你搜索新浪微博，找到思萌 SH， 思想的思，萌萌哒的萌，两个小写字母 S 和 H， 这样的话就可以找到我，头像是一只猫，可以听到我的更多作品。同时在明天中午12点，欢迎各位继续守候你的故事我的歌。中午下半时段会有一个有声来信环节，所以你也可以通过平台上录下一段语音，把你的祝福和点歌送过来。 1984年，庄稼还没收割完，女儿躺在我怀里，睡得那么甜。今晚的露天电影没时间去看，妻子提醒我修修缝纫机。